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虽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扩散条件依然不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进一步下降，户外活动需要注意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专题音乐节目我们的天路。 这是一条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路，它蜿蜒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跨过山河，穿越雪域，它就是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连接青海省西宁至西藏自治区拉萨。从1958年开工建设，直到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历时48年。这条路上充满着坚定的信仰与希望，包含着深切的期盼与依恋。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及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在2018年举行了首轮演出。舞剧《天路》运用了大量的藏族舞蹈语汇，通过藏族舞蹈宁静与和谐之美，展现藏族同胞的朴实与沉稳，同时融入刚劲有力的军旅舞蹈风格，使汉藏两个民族以及军民两个群体的人物肖像通过舞蹈语言清晰明了地传递给了观众。而更为值得称道的是舞剧的音乐部分，以史诗般的交响乐风格的创作方式，融合提炼了诸多的原生态音乐素材，呈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味和人文情怀。 中，音乐不仅能够传达人物情感，而且能够推动情节发展，是提高表演艺术张力的核心要素，在舞台艺术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部《天路》当中，音乐集中凸显了舞剧史诗般的厚重感。音乐创作青年作曲家杨帆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我们， 说这么一群人说这样一件事情，你的音乐没法不厚重。全剧的开头的部分就听到大提琴的那个主题旋律，那个就是全剧的一个核心主题，它包含了后面很多的发展的可能性。从大的主题线条来说呢，它会有不同的性格的变奏，它是基于一个整体的考量，它会让音乐产生一种向心力。 水葬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葬法，即将死者遗体投于江河湖海的葬法。水是人类生命之源，人们对于水寄予了无限美好的向往和遐想，在许多神话中都把水和幸福、美好、不朽连在一起。在舞剧当中有一段表现的就是这样一场水葬，配以了一段特别的音乐，表现失去孩子的母亲悲痛欲绝的场景。杨帆说，他一直觉得大音希声，所以他运用了一段流传于藏区的摇篮曲。 其实所谓就是真的悲伤到流不出眼泪的，那个是悲伤的最高境界，就是话都不说了。好，那那个时候，那个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把我们放进去，那个妈妈其实她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已经不幸离去了这个现实，那么很有可能她抱着这个孩子不愿意放手，或者他唱的这首歌就是以前他哄着孩子睡觉的摇篮曲。很多时候我们的大音希声，有很多时候情绪的这种极致的表现其实是反的。 青藏高原上风沙大，紫外线强，藏族女性最好的护肤手段就是戴头巾。漫步在拉萨街头，你随时可以看见戴着头巾的藏族妇女，大多数时候你只能看见她们美丽的眼睛。这一段头巾舞的音乐，你会听到我们熟悉的洗衣歌的影子，有着绝对欢乐的基调，展现着藏家姑娘爽朗又淳朴的生活状态。音乐在很多舞台艺术表演当中，更多时候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旨在强化观众欣赏体验和美化舞台效果方面发挥作用，无法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这部《天路》当中，音乐能够与舞蹈表演相得益彰，竞相争辉，不再只是充当增强表现力、感染力的辅助作用。男主角卢天和父母有一段精彩的三人舞，表现的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分别以口琴、大提琴和小提琴来做角色扮演，使得音乐不再只是单纯的演奏。 乐器的性格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样的旋律放在不同的乐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用大提琴的原因也是因为大提琴比较深沉，我们用了它的音区，包括调性的选择，其实调性也是有故事的，也是有个性的。有一段我还是其实很满意，就是那个卢天和他父母的三人舞，我特别喜欢那个，他讲了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口琴是卢天，大提琴是他的父亲，小提琴一提二提部分的弦乐群是他的母亲。 2001年，作曲家印青和另一位词作家屈原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时，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歌曲《天路》由此诞生。最初是经由藏族歌手巴桑首唱，而后由我们今天听到的歌手韩红将此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像一片小雨飞过了蓝天，为 提起天路，或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最初它指的并不是青藏铁路，而是青藏公路。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著名作家王宗仁，20世纪50年代的汽车兵，40多年来120多次翻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与青藏高原交心。他用自己所追求的一种新的文体大散文来写报告文学，表现出了青藏高原上的人情美、境界美、苍凉悲壮的自然美。他曾经跟我们深情回忆了功勋卓著的青藏公路之父天路将军穆生中。 你知道这个路是怎么修的，我们都今天都不知道，就是一个人叫穆生中将军了，你可能没听说的，这个人太伟大了。穆生中将军当时为什么要修这个路呢？他是两次步行进藏，就拉着骆驼、骡马，特别是骆驼给西藏运输那个什么粮食，每次要走几个月，就那么走着，基本上每次用了6道和骆驼，基本上都死了。回来以后，他就是要西藏要修路，没有公路不行。 青藏高原被称为是世界第三极，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1400年前，文成公主踏上和亲之路，历时2年艰辛才最终到达。乾隆年间，清政府举兵进藏，艰难跋涉了1年03个月，军费花费多达3亿2000万银，相当于当时1/4的国库收入。进藏路途的凶险，让青藏高原成为了人们心中永难抵达的彼岸。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而直到那个时候，当地还没有一条公路，所有的进藏物资全部都要依靠牲畜组成的运输队来完成。刚才作家王宗仁口中的穆生中将军，便是这支队伍中的政治委员。他用生命书写着筑路传奇。 崎岖的路通向远方，通向那风雪的故乡，星星伴我走过寂寞，用我的青春点亮东方。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影片《天幕》也于不久前上映，讲述的就是这位将军的动人故事。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戈壁上，穆生中将军带领1200多名筑路军民，一人一镐，喝冰水、啃干馍，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用17个月零4天排除万难，由青海挺进西藏，修通了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打通了青海和西藏的交通生命线。1954年，青藏公路全线贯通，西宁至拉萨全长2000公里，从此结束了西藏不通车的历史，为西藏的建设、发展和繁荣开通了一条神奇幸福的天路。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夏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 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就像一条金色的哈达，将西藏与内地紧紧相连。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工程，对于改变青藏高原贫穷落后面貌，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几代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虽身处不同时代，却怀着同样的激情与梦想，用年轻的身躯和钢铁的意志去铺设这条充满希望的天路。这种勇往直前、执着坚守的中国梦精神，使得青藏铁路得以全线贯通，千千万万西藏人民的命运得以改变。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青藏公路，都是奇迹之路、创新之路、生命之路。今天再来回望我们的天路时，你会发现光用牺牲和奉献已不足以表达对英雄的筑路人的敬意。让我们不忘感恩，珍惜来路，回报天路这样的生命线，向筑路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我们的天路》，编辑主持制作刘慧，代表监制冯健、陈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Nothing I can do. 到自然醒的感觉，哥哥嘿 stop 不了对弈，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对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的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got you in the mood。